你好，我是刘超。在上一讲中，我提到过 collection 接口。那么在 Java 容器类中，除了这个接口之外呢，还定义了一个很重要的 map 接口，主要用来存储键值对数据。HashMap 作为我们日常使用最频繁的容器之一，相信你一定不陌生了。今天呢，我们就从 HashMap 的底层实现讲起，深度了解下它的设计与优化。我在第五讲分享 list 集合类的时候讲过 ArrayList 是基于数组的数据结构实现的 ，Linked List 是基于链表的数据结构实现的，而我今天呢要讲的 HashMap 是基于哈希表的数据结构实现的。这里我们不妨一起来温习一下常用的数据结构，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后面的内容。第一个数组，它呢是采用一段连续的存储单元来存储数据，对于指定下标的查找，时间复杂度为一，但在数组中间以及头部插入数据时，需要复制移动后面的元素。第二，链表，它是一种在物理存储单元上非连续、非顺序的存储结构。数据元素的逻辑顺序是通过链表中的指针链接次序实现的。链表由一系列节点组成，这些节点可以在运行时动态生成，每个节点都包含存储数据单元的数据域和存储下一个节点地址的指针域这两个部分。由于链表不用必须按顺序存储，所以链表在插入的时候可以达到时间复杂度为一，但查找一个节点或者访问特定编号节点的时间复杂度为 n。第三个哈希表，它是根据关键码值直接进行访问的数据结构，通过把关键码值映射到表中一个位置来访问记录，以加快查找的速度。这个映射函数叫做哈希函数，存放记录的数组就叫做哈希表。最后一个树，它是由 n 个有限节点组成的一个具有层次关系的集合，就像是一棵倒挂的树。了解完数据结构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HashMap 的实现结构。作为最常用的 Map 类，它是基于哈希表实现的，继承了 Abstract Map 并实现了 Map 接口。哈希表将键的 hash 值映射到内存地址，即根据键获取对应的值，并将其存储到内存地址。也就是说 ，HashMap 是根据键的 hash 值来决定对应值的存储位置。通过这种索引方式 ，HashMap 获取数据的速度呢会非常的快。例如，存储键值对 xAA 时，哈希表会通过哈希函数 fx 得到 AA 的实现存储位置。但也会有新的问题，如果再来一个 YBB， 哈希函数 FY 的哈希值跟之前 FX 的就是一样的，这样呢，两个对象的存储地址就冲突了，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哈希冲突。那么哈希表是怎么解决的呢？方式其实有很多，比如开放定值法、再哈希函数法和链地址法。开放定值法很简单，当发生哈希冲突时，如果哈希表未被装满，说明在哈希表中必然还有空位置，那么可以把 key 存放到冲突位置的空位置上去。这种方法呢存在着很多缺点，例如查找、扩容等，所以我不建议你作为解决哈希冲突的首选。再哈希法，顾名思义，就是在同义词产生地址冲突时，再计算另一个哈希函数地址，直到冲突不再发生。这种方法不易产生聚集，但却增加了计算时间。如果我们不考虑添加元素的时间成本，且对查询元素的要求极高，就可以考虑使用这种算法设计。HashMap 呢，则是综合考虑了所有因素，采用链地址法解决哈希冲突问题。这种方法是采用了哈希表加链表的数据结构，当发生哈希冲突时，就用一个链表结构存储相同 hash 值的数据。实现结构我们清楚了，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基础内容，我们学完就可以进入优化了。那就是 HashMap 的重要属性。观察文稿中 HashMap 的源码，我们可以发现 HashMap 是由一个 Node 数组构成，每个 Node 包含了一个 Key Value 键值对。 Node 类作为 HashMap 中的一个内部类，除了 Key Value 两个属性之外，还定义了一个 Next 指针。当有哈希冲突时， HashMap 会用之前数组当中相同哈希值对应存储的 Node 对象，通过指针指向新增的相同哈希值的 Node 对象的引用。 HashMap 中还有两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加载因子和边界值，在初始化 HashMap 时就会涉及到这两个关键初始化参数。 Load Factor 属性是用来间接设置哈希表的内存空间大小， 在初始 HashMap 不设置参数的情况下，默认 load factor 值为 0.75。 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是 0.75 这个值呢？这是因为对于使用链表法的哈希表来说，查找一个元素的平均时间是一加 n， 这里的 n 指的是便利链表的长度，因此加载因子越大，对空间的利用就越充分。这就意味着链表的长度越长，查找效率也就越低。如果设置的加载因子太小，哈希表的数据呢将过于稀疏，对空间造成严重浪费。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因链表过长而导致的查询时间复杂度高的问题呢？你可以先想想，我将在后面的内容中讲到。Entry 数组的 threshold 是通过初始容量和 load factor 计算所得，在初始 HashMap 不设置参数的情况下，默认边界值为12。如果我们在初始化时设置的初始化容量较小， HashMap 中 node 的数量超过边界值， HashMap 就会调用 resize 方法重新分配 table 数组，这将会导致 HashMap 的数组复制迁移到另一块内存中去，从而影响 HashMap 的效率。有关 HashMap 一些重要的原理呢，我就讲完了，下面我们进入实战优化。首先是添加元素优化，初始化完成之后，HashMap 就可以使用 put 方法添加键值对了。从文稿中的源码呢可以看出，当程序将一个 keyValue 对添加到 HashMap 中，程序首先会根据 key 的 HashCode 返回值，再通过 Hash 方法计算出 Hash 值，再通过 putValue 方法中的 n-1 and Hash 决定该 node 的存储位置。如果你不太清楚 Hash 以及 n-1 and Hash 的算法，就请你听听接下来的详述。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hash 方法中的算法。如果我们没有使用 hash 方法计算 hashcode， 而是直接使用对象的 hashcode 值，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在文稿中给出了一个添加对象的案例，你可以向下滑动查看。我是假设要添加两个对象 A 和 B， 数组长度呢是16，让对象 A 和 B 通过公式 n-1 and hash 运算，结果是与运算结果都是0。显然啊，这样的哈希结果太让人失望了，很明显不是一个好的哈希算法。但如果我们将 hashcode 值右移16位，也就是取 int 类型的一半，刚好可以将该二进制数对半切开，并且使用位移或运算，这样的话呢就能避免前面的情况发生。这就是 hash 方法的具体实现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尽量打乱 hashcode 真正参与运算的第16位。好，接下来呢，我再来解释一下 n-1 and hash 是怎么设计的。这里的 n 代表哈希表的长度，哈希表习惯将长度设置为2的 n 次方，这样恰好可以保证 n-1 and hash 的计算得到的索引值总是位于 table 数组的索引之内。两种方法的讲解补充完了，我们就继续讲添加元素的优化。在获得 node 的存储位置后，如果判断 node 不在哈希表中，就新增一个 node并添加到哈希表中，整个流程我会在文稿中配一张图来说明。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GDK 1.8 中， HashMap 引入了红黑数数据结构来提升链表的查询效率。这是因为链表的长度超过8后，红黑数的查询效率要比链表高，所以当链表超过8时， HashMap 就会将链表转换为红黑数。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时的新增由于存在左旋右旋，效率会降低。讲到这里呢，我前面提到的因链表过长而导致的查询时间复杂度高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里除了图以外，文稿中还有 put 的实现源码。接下来就是 HashMap 获取元素优化。当 HashMap 中只存在数组，而数组中没有 node 链表时，是 HashMap 查询数据性能最好的时候。一旦发生大量的哈希冲突，就会产生 node 链表，这个时候每次查询元素都可能便利 node 链表，从而降低查询数据的性能。特别是在链表长度过长的情况下，性能将明显降低，红黑数的使用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使查询的平均复杂度降低到 log n。 链表越长，使用红黑数替换后的查询效率提升就越明显。我们在编码中呢，也可以优化 HashMap 的性能，例如重新 key 值的 HashCode 方法，降低哈希冲突，从而减少链表的产生，高效利用哈希表，达到提高性能的效果。最后就是 HashMap 扩容优化。 HashMap 也是数组类型的数据结构，所以一样存在扩容的情况。在 GDK 1.7 中， HashMap 整个扩容过程就是分别取出数组元素， 一般该元素是最后一个放入链表中的元素，然后便利以该元素为头的单向链表元素，依据每个被便利元素的 hash 值计算其在新数组中的下标，然后进行交换。这样的扩容方式呢，会将原来哈希冲突的单向链表尾部变成扩容后单向链表的头部。而在 GTK 1.8 中， HashMap 对扩容操作做了优化。由于扩容数组的长度是两倍关系，所以对于假设初始 table size 等于4要扩容到8来说，就是0100到1000的变化。在扩容中，只用判断原来的 hash 值和左移动的一位按位与操作是0或1就行。0的话索引不变，1的话索引变成原索引加上扩容前数组。之所以能通过这种与运算来重新分配索引，是因为 hash 值本来就是随机的，而 hash 按位与上 new table 得到的0和1就是随机的。所以扩容的过程就能把之前哈希冲突的元素再随机分布到不同的索引中去。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接下来一起回顾下。 HashMap 是通过哈希表数据结构的形式来存储键值对，这种设计的好处呢，就是查询键值对的效率高。我们在使用 HashMap 时，可以结合自己的场景来设置初始容量和加载因子这两个参数。当查询操作较为频繁时，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加载因子。如果对内存利用率要求比较高，我可以适当的增加加载因子。我们还可以在预知存储数据量的情况下提前设置初始容量。这样做的好处呢，是可以减少 resize 操作，提高 HashMap 的效率。 HashMap 还使用了数组加链表这两种数据结构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链递值法。当有哈希值冲突时，就可以将冲突的键值对链成一个链表。但这种方式呢，又存在一个性能问题，如果链表过长，查询数据的时间复杂度就会增加。 HashMap 就在 Java 8中使用了红黑树来解决链表过长导致的查询性能下降问题。为了让你更清楚地了解这些内容，我还在文稿中加了一张 HashMap 的数据结构图，你可以滑至底部查看。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说在实际应用中啊，我们设置初始容量一般得是2的整数次幂，你知道原因吗？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